管理生。 时间8:38啊，系啦，咁大家如果想再了解多啲关于今年度嘅财政预算案嘅话咧，可以留意继续留意我哋本台嘅一啲其他嘅相关节目啦，新闻亦都会继续有讲啦。咁我哋翻翻嚟手下流程先，咁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有的神， 有德国人， 系啦。咁啊，点解冇咗阿队长咧？咁啊，有个小故事要讲嘅， 好紧要呢个小故事。 咁啊，话说上个星期。三嗰日做下节目嘅时候咧，佢就突然，哎呀， 哎呀， 好紧张，好紧张， 哎呀，我话咩事，咩事，咩事？ 喂，下个礼拜三有啲重要嘢。 我话系咪播紧房啊？唔系上个礼拜唔系播紧房啊，播紧嘢，播紧访问嘅时候， 播紧嘢 系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队长就话嗰、那个叫做我老婆同我讲话，下星期结婚周年纪念，我唔记得咗啊，系啦。咁跟住之后。哦，结婚周年啫，咁样咁，所以佢今日就请假，就揾咗的神嚟嘅。 系嗱，话说咧，其实咧，我想讲咧呢件事有少少插曲嘅，就系、是、因为咧，当你 message 同我讲话，哎，你嗰日可能系帮手顶一顶得唔得啊？因为咧，队长咧就要结婚纪念咁样啦。 系咁，其实喺佢维基百科系睇到佢结婚嘅日期嘅。 哦，但系其实 2月25号啦。 其实就系你咁讲之后咧，我先记得嗰日都系你揾我嗰日，正正就系结婚纪念日。 哦， 所以你揾完我之后，我先出嗰个 post。全靠你提醒，不过唔紧要，我老婆其实都唔记得。 我老婆都唔记得结婚周年纪念日，佢连边日求婚佢都唔记得噶。 系我哋太多日子要记 啦， 冇办法 啦。 唔系佢唔嬲咪得咯？ 佢唔嬲，因为佢唔记得噶嘛。 系咯， 咁啊得咯，咁最紧要系咁啫。 好啦，咁啊，即系转头我哋再讲一啲即系结婚周年嘅嘢，或者问下即系如果即系 send 个 message 问下队长究竟即系今日 平平安安 啊嘛。咁啊，点啊？的神有咩？ 系啦，喂，嗱，今个星期咧就真系犀利啦！我都话啦，即系忙于啊，就系成个新年啦，又好，新年前又好啦，到而家咧仲系一路执屋，诶，但系咧执到一个旧物。 系 嗱，做手下流程最紧要咩咧？就系讲下啲旧物啊嘛。 哦，你屋企都几多旧物？上次 我 执到个 M P 3，我屋企好多噶，屋企都有好多对物添。你想唔想下次我讲对物？ 好啊，都好啊。 咁嗱，我讲呢个旧物咧，大家都有嘅，就系、是、电话。先问下两位啦。换电话的速度快不快先？ 唔快，真的不快。我今次可以讲话是真是十几廿年才换一次。 我问你啦，呢部是生果的第几？ 是啊，生果第十二。我对上一部是生果第五。 吓、啊，咁你真系劲、啊， 我劲啊！我有啲料到今次， 佢系穷啫， 咁你真系 keep 到、啊、 ，OK、 啊。因为五到十二其实中间嗰段好长噶嘛，同埋你唔坏嘛。喂，佢穷还穷， 系 佢要 keep 到先得，系咪先？但系阿一咧， 我睇好唔好彩啊？ 哦， 系啦，如果好彩嘅话，试过最长就三四年，即系我唔系追款嗰啲人嚟嘅， 系 啦。咁但系有时即系我唔系一个好镜石地使用电话， 你会掉一啲啊？ 系啦，咁又或者我会拎埋入去厕所一路冲凉，一路听歌咁样，咁 系咯， 只手又冲完凉嘅时候湿嘅时候又 易坏啦， 咁就系啦。咁所以我系比较易坏嘅，平均你当两年零换一部啦。 哦，咁差唔多咯， 系啊，差唔多啦，系 嗱，我以前咧，我记得我细个换电话真系密嘅，但嗱，我记得我最开初换电话系点样咧？ 系 用我老豆嘅电话先嘅。即系靓仔嘅时候就老豆用乜，阿妈用乜，然后咧传到落嚟就系佢唔用啦，去换电话啦，咪到我用咯。咁我就会对嗰个电话珍而重之啦。咁去到我即系懂事啦，哦，原来电话有款追嘅咁。咁我都一年换一部啊，其实一两年间。咁但系你话换得密唔密咧？咁其实嗱，因为咧到我自己可能做咗网络上嘅嘢之后啦，咁啊有好多时要剪片啊，好多时要用个电话嚟影嘢啊，咁咧激素唔够咧，其实你就会好快爆啦。 系， 继而就系因为我哋用嘅频率好高啊，同埋系高转数啊，要用到佢，因为我哋要剪片好高啊嘛，咁所以咧。我基本上咧，好快就覺得部機開始有啲問題棘啦，例如相機又著唔到啊，一著黑 mon 啊，然之後隔咗冇幾耐又話俾我聽唔夠激素啊，鏟機都鏟唔到啲嘢， 又窒計啊，又成啊咁樣。 但你係旗艦機嚟噶嘛？ 咪 每一代行咯， 系我同你玩法唔一样啦，而家系咁，但系我嗰、那个换机嘅速度都快啦，但系我就想讲啦，我一路执屋，我首先发现咧，原来我储落好多电话盒啊。 嗰啲電話可能我已經賣咗，或者我唔賣，通常我都賣嘅，唔會掉嘅。我賣咗，咁我草草埋埋有幾多代咧？你嗰代我又有，又有啦，第五代啦，第五有啦，跟住我又十二又有啦，跟住十四又有啦，跟住我又儲埋舊以前咧唔係呢個生果牌子嘅電話盒喎。咁、我就發覺其實我係有一鋪儲盒電話盒嘅。 但冇一个系有储到部旧机，全部已经卖晒。 大部分储得我都卖晒。 O K， 系啊，咁跟住咧，我就喺度睇咧，我点解会储盒咧？我就谂啦，因为我好中意卖嘢啊，我好中意买完翻嚟 卖翻出去， 卖翻出去。咁有时卖翻出去点啊？嗰、那个人会睇你究竟嗰个 condition 系点，即系个新净度系点啊？硬件入软件又得唔得啊？咁啊，咁我就会入翻个盒咧，整翻靓靓咁样卖翻出去，人哋就会高价帮你收。 哦，你有冇标榜系 99% 新咁样？ 咁我冇，咁我嗰啲都系跌到花跌到损嘅，98咯，你咪要99咯。咁但系我就今次咧执下，咦，执咗部电话出嚟。 哦， 咁呢部电话咧，我讲系几耐咧？好似系我嗰阵时仲系喺电台，未去啊，去完澳洲翻嚟冇几耐，嘅嗰部电话，咁嗰部电话咧先讲下， 有冇十年啊？ 有 啊，十年， 即系佢系陪住你 working holiday 噶咯？ 唔系，翻咗嚟啊！ 哦，翻咗嚟 啊！系啦，系啦，因为 working holiday 嘅时候都系用嗰啲，即系唔系生果品牌，用其他品牌，咁但系咧，我系都嗰部都唔知道。打咗柴之后咧，我就直情洗晒啲嘢，系卖都卖唔出噶啦。咁、但系呢部电话 keep 到今日咧，我就拎出嚟嘅时候，我就哇，第一件事，成个电话已经黐粒粒啦。 哦，即系隔篱嗰啲胶，嗰 啲 胶 已经老化啦、溶啦，已经开始。跟住咧，都开始黐粒粒啦，我就搣啦。搣完之后咧，就好紧张一样嘢系咩咧？ 开唔开到？ 着到机。当我一插线，就听到佢。有一个充电嘅声音，一个充电嘅画面，然之后咧隔咗冇几耐，佢闪闪闪闪闪，我就心谂死乱到插到电可能坏咁安， 系 咁跟住咧咁真系 boot 到机啦，啊咁呢个时候咧我就谂第二样嘢啦，我发觉佢嘅电咧已经开始涨， 哦， 我仲应唔应该插着呢部机咧？即系嗱，唔知你有冇经历过电玩个电话个电话个电池涨啊？其实我经历过两三次噶啦， 我又未试过玩到电话个电有问题。我大部分都系嗱，我对上嗰个用咗三年几咧，系因为好似你嗰款咁样啦，但系就系个后机背嗰、那个即系个盖啊。佢嗰啲膠水已經開始氧化，所以用下嘅時候會自己甩出嚟。咁我反正嗰陣時，我記得係因為接咗個大 job 咧，有嗰啲外快，咁所以咁買部新電話啦。 咁通常都係接咗大 job 先咁買嘅，係咪先？細 job 唔敢買啦， 係啦。 咁但係我嗰部電話咧就已經係去到，咦？喂，佢好似爆咯，開始見到漲咯。咁我就差唔差好咧，最後我都想著翻部機，我想睇下究竟部機。我入面有啲乜嘢？ 系 会唔会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咧？ 系 打牌冇嘅，大家唔使再搞错，真系冇。sorry， 你有好多咩？ 冇啊！ 你呢嚿电话有咩嚟扯我？ 想睇下你有冇啫。 我冇啦，就系冇啦。 有人有啊嘛。 咁但系我就系想话啦，啊，究竟你哋两个会点样处理啲旧电话咧？呢部电话我都仲谂紧啊，应该卖唔出噶啦。但系佢又着到机，佢又未去到即系已经柴到唔喐得。我就谂紧点样处理佢，你哋会点样处理旧电话咧？ 嗱，如果我嗰部第五代嗰部咧，我真系 keep 住。 系 点解咧？就因为有古仔嘅。 系咩？ 其实咧，呢个第五代嘅电话咧，佢保护过我。点解？ 挡子弹。 系诶，唔系差唔几噶啦。 啊，系咩？ 发生咩事咧？就系因为我本身嘅电话咧，其实已经融融烂烂噶啦，个外壳咧已经即系甩皮甩骨啦，同埋咧有时佢个 touch mon 咧。掂嘅时候咧，系有少少触电嘅感觉嘅、即系弹一弹， 初恋嘅感觉 系啦， 你真系穷到咁、啊， 但系我都照用。咁但系因为喺冬天嘅时候咧，嗰啲触电嘅感觉系特别强大嘅。咁、有一次咧，我就行经过广播道嗰马路啦，落到去浸会医院度，要过去行去九龙塘搭地铁啦。咁行嘅时候我就衰，所以奉劝大家咧，一定过马路嘅时候千祈唔好揿手机，系啦，呢个系一定要做。 唔好听 MP3 啊。 系啦，但系咧就系、我嗰时咧仲喺度碌个手机啦，就正当想过马路嘅时候咧，佢部电话咧就电我一电， 佢部电话即系你部电话， 系我部电话咧就电我一电，电到嗰刻咧我系震咗啊，成个人冇晕，未晕到，但我系成个人吞后咗啊，就喺吞后嗰刹那咧，有架车喺我面前驶过。 哎呀，佢救咗你一命， 佢真系救咗个命，但系亦都系因为咁咧，部电话烂咗啦。 嗰啲壳就跌咗落地下， 跌到落地下，再分拆埋嗰个壳咧，即系个 mon 咧跌埋出嚟添。咁、 哦、 所以之后咧，我就珍而重之部电话咧，就一直系摆住喺我嘅身边，甚至唔系身边，而家摆咗喺我电台上边，就攞嚟供奉佢嘅。因为佢真系救咗一命，所以我如果呢啲电话我对上就喺部咧，我系会 keep 住佢咯。 哦，我反而讲起旧电话咧，嗱，我呢部系我人生嘅第二部电话，即系最早嗰部咧，应该冇记错咧，系一个 Motorola 嗰啲零机架出嘅，应该中一嘅时候，老豆应承我，只要我入到 Band One 学校咧，就出一部手提电话俾我。 系咪接机啊？ 唔系接机，系一部直机，仲系唔知32和弦定系唔知嗰啲。 我知，我知，已经唔系我年代啦，你已经系去到好后期啦。 系啦，咁但系入边。有彩色贪食蛇咁样嗰啲小游戏系啦，咁嗰部系我人生嘅第一部。咁好啦，我记得去到 Form Two 嘅时候咧，就出咗我人生第一部，我引以为傲，即系行出街你会觉得哇 威啊！ 我今日最型啊嘅一部电话，因为嗰阵时我记得系好似系就系、是、因为 Form One 嘅尾咧，我考全级第十，咁我老豆就话，总之你考到头十名咧，就咩都得。咁我、哦、真係考到喎，咁我就出咗嗰部呢，当时呢咪话有个数目字嗰个电信商就同 哦係 係啦，咁大部分嘅朋友呢都系出零机架，嗰时我哋咪有部叫青蛙机嘅， 係呀 绿色嘅青蛙机、嗯、但听众都知部，但我就唔系出青蛙机，我唔系我都系零机架，但我系买最贵嗰个 plan 500几蚊一个月嘅， 嗯 係啦，跟住之后再预缴唔知2000几蚊， 哇 係啦。嗰部系都系嗰个 LD 嗰个嘅即系韩国品牌 Muse， 咁就系佢个卖点系咩咧？佢有两个卖点嘅嗰阵时，第一就系佢旋转镜头， 系 即系你可以自拍， 系 反前反后啦。跟住第二咧就系佢个机部接机嚟嘅，机面咧就有三粒掣，就系、是、播放、停同埋 fast forward 定之， 我都 总之有三个。咁嗰个好似、那个型好似叫 Muse。MUSE， 咁我本身想买粉红色嘅，但我老豆坚持我要买黑色啦。Anyway， 咁但系你已经拎住即系叫做手头上最贵嗰部电话行出街，系最劲噶嘛？好啦，咁但系大概应该玩咗两三个月左右咧，我记得有一次就系、是去踢波，咁啊心急谂住哦，咁啊踢波啦，咁然后咧就换完衫饮啖水之后咧就劈埋啲嘢一边，跟住就去踢波啦。 嗯， 好啦，踢咗个零两个钟之后咧，出现咗个问题， 系 打开个袋。咦？哎呀，成个袋湿晒嘅！ 哎呀， 哎呀，我就系心急去踢波咧，跟住之后个袋咧就冇，即系个樽盖冇扭 好， 系啦，咁然后就浸湿咗部电话啦，咁梗系翻去俾人即系叫做 闹啦， 痛斥一番啦，系啦，咁跟住呢部电话咧就有嗰啲咩又风筒吹啊，又摆入 米缸啊， 系啊，有好多嘢都系嗱。着得翻，但系咧佢个荧光幕有一半嘅水渍，令到佢啲嘢睇唔到 啊。 系啦，咁我就即系放弃咗。咁结果就用翻第一个嗰个 Motorola 嗰、那个，用翻嗰部旧机，就用到唔知又系过一两年后先至再买多部新电话咁样。好啦，咁如是者呢部嘅Muse 呢部音乐手机就一路摆咗喺我屋企，摆。我应该系摆到咧大学一二年级喺屋企，因为嗰时要搬屋啊。我执屋嘅时候发现，咦系，我有呢部电话，咁啊。见咦又冇晒水渍， 但嗰阵时都隔咗好耐啦， 隔咗我中二去到大学一年级，咪隔咗六七年咯，系隔咗六七年咯。咁跟住之后，咁我就哦着唔着咧？嗰阵时佢仲系后边入电嗰只嚟嘅，系啊，即系仲可以买口电同薄 电啦， 口电同薄电嘅。好啦，咁啊换着得翻，完全用到， 有 message 睇， 有 message 睇，仲要睇翻嗰阵时。拍拖嗰啲相，哎呀！即刻熄翻曬電話，俾隔離嗰個發現。但係嗰部電話我即我如果冇記錯，就係我人生嘅所有電話即係由 Motorola 去到啱啱提嗰部，去到之後再買嗰啲智能電話，因為我去到大學就已經轉咗用智能電話啦。 嗯， 我所有都係 keep 咗喺屋企一個膠箱入面咯，就 keep 起曬嘅，因為我唔捨得抌，同埋我唔知入面有冇啲嘢係可唔可以 我咪睇咧， 可唔可以睇咧？ 咩公主同好啦， 即係會發生咩事咧？ 咁所以諗下，同埋我唔係因為我唔係追旗艦機嘅人啦，再加上我唔係買即係迪神嗰個牌子咧，咁所以基本上係冇一啲叫做回收嘅價值嘅啲人話。 咁所以我就反正係咁，我就冇二手賣翻出嚟咯。 你講起華威威咧，嗰陣時咧，我記得嗱，我個年代絕對係同大家唔一樣啦，我即係早啲啲啦，叫住有電話，係啦，即係我未去到大哥大。咁但係咧，我就以前咧就係仲係用緊黑白機啊。 系 以前黑白，你两个冇用过黑白机咧？另外用个彩色咧？ 3310算唔算黑白机？即系嗰啲 有 咁有 黑白机。嗱，但系嗰阵时咧，我想讲黑白机咧，经过一个3310嘅年代咧，再后者咧系出过未有智能电话之前咧，系已经开始兴起手写笔电话啦。 哦，系、哦、 有冇经历过手写笔电话啦？ 唔知咩？我手写，我唔知心 啊，系我手写个心咁样啦。咁但系咧，我想讲咧，嗰阵时咧有个好威嘅事件，就系咧隔篱班有一个同学咧，长期一到小息咧就会攞佢嗰部机出嚟咧，即系全班都系用紧嗰啲咩3310嗰啲 friend 啊。但系咧，佢就即系攞自己嗰部手写笔出嚟咧，因为以前都仲系心连心，好中意 send message 嘛。佢就觉得 免费噶， 佢就觉得大家仲渣啦，打字我写噶啦，跟住就攞嚟写啦，写啦。咁有一次咧，佢就喺大家众目睽睽之下咧，就嗱呢、這个电话好劲啊！我写，然之后笃 笃烂咗， 穿咗门。然之后， 个笑啦，个声一定笑啦。 佢就话我只用咗第二日啫，佢第二日就笃烂咗个门啦。因为嗰啲液晶体膜其实好流嘅啫嘛，即系可能佢大力啲一插就已经穿啦。咁所以佢一笃。跟住我哋全部，哇！ 好啊，你呢部电话正啊， 哎，你真用得好啊，你最有型啦、 啊！啊，谂起啲电话， 梗系播翻啲电话歌啊！ 阿 Jeremy， 阿德国人啊，即刻话哦呢一首啊，讲起电话我 系 谂起呢 个啦， 醒醒冇得走啊！ 但系佢讲咗风中密码喎、啊，佢。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人潮内跌碰，相当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到彩虹。仍深信幸有你，情如放松，奔波岁月领略热暖春风。从来未变动对我的包容，令我便有力再冲，解我心里苦衷。落寞时挚友的声音披着风，如春雨夏降给我抚慰，使我最动容。夜静时困，脑海星星穿夜空，如给我护送知己的抱拥。路上有你，幸运有你，即使偶遇困惑，亦变轻松。情怀未会变，纵使不相见，但炽热慰问令我相拥，仍深信幸有你，情如放松。春风从来未变动，对我的包容，令我便有力再冲，解我心里苦衷。落寞时挚友的声音披着风，如春雨下降给我抚慰，使我最动容。夜静时困，脑海星星穿夜空。我护送知己的抱拥，远亦飘送。好歌这一曲，仿佛似一封信，以爱为基，借助晚风。有爱在全球内发动，能找到是你知己一个，一世也认同。就在不远处，我看见了星空，如风里密码将心声接通，让地输送。 有郭富城成成嘅风雨密码。 嗯，喂，嗱，头先咧我讲啦，即系执到个电话啦，打开之后咧，其中一样嘢都系包到我嘅，我就谂啊，一堆 app 入边咧，点解我会咁样摆位咧？嗱，我唔知你两个会唔会，我咧就经常咧都会执整自己嗰啲 app 嘅摆位嘅，即系例如个页面啊，我唔专密密麻麻啊，我就会开好多 folder，然之后可能相机啊，有一堆啊，然之后就可能游戏啊，一堆咁样啦。咁但系咧，其中有一个令我拗头嘅，就系我唔知点解咧，当其时个电话我想搵翻个相簿出嚟，我搵极都搵唔到个相簿。咁住我咧就一路逐个 folder 开咧，我就发现我个相簿咧竟然喺其中一个 folder 入边嘅最后嗰页咯。但 folder 咧开完之后有九格噶嘛， 嗯， 九格摆满 app 之后就转系下一格噶。 系啊， 我系要喺嗰九格入边嘅后三页先至揾得翻我自己个相簿。点 解你要收埋个相簿？ 我就系谂极都谂唔明啊！但我就 而家有冇啊？ 而家冇噶，我呢部即系我而家用喺我度冇噶，我而家个电话系完全有相簿喺桌面噶，但我唔就系谂嘅，我谂唔明点解当时我要咁样样做咧。同时间我就发现个尾嗰度唔系净系相簿， 系 连我个通话录即系电话啊，啲人啲电话号码我都摆嗰度。究竟我有啲咩唔见得光咧？我到今日我都谂， 你可能当年系有啲不可， 即系唔明点解 你揿翻入去啲相簿或者通讯录有冇发现一啲 好干净噶？ 咁会唔系干净到你自己都揾唔翻啲唔干净嘅嘢咧？ 即系冇唔干净， 唔系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有时 喺当一年嘅时候，肯定发生咗啲嘢。 系啦，然后你收得太埋，收到你过去咁多年，你都唔记得咗自己收埋咗啲咩啊？ 但系嗰个电话入边嘅相其实系得嗰一年间嘅嘢嚟嘅，嗰个电话系换得快啲，但我就揾唔到任何蛛丝马迹。 系咪可以插电脑？会唔会 冇噶？我冇嗰啲咩隐藏快乐噶，我冇啊！我 试下咧，可能有咧。 好古怪啊，的神！ 我都觉得好古怪，我都谂啊，我个点会有一个隐藏到咁样样咧？所以咧，我都拗爆头，我都谂唔到。咁但系。即系喺个排版入边，我啱啱咧即系咪后啦，就讲呢样嘢。我发现原来你两个系冇开 folder 噶， 冇啊 ，hea 都唔 hea 啊！你睇下，我直头咧有啲 app 咧系突然之间弹咗喺其中一页嗰度咧， 肯定你啲 零零丁丁，唔系冇啊。跟住嗱，你睇下再揈多一页咧，仲有一个啊， 唔得，我唔得，我有呢个强迫症。 好啦，咁啊电话即系讲到差唔多啦，因为我哋转头啊九点钟翻嚟，今日就有啲特别嘅调动啦。九点钟听完新闻，听完萧叔叔翻嚟之后咧，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啊，陈松伶松松姐姐嘅访问嘅，转头翻嚟继续啊。 好，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一个 noun 定系 verb 嘅问题，个 grammar 嘅问题。佢问 invite 呢个字，点解有时见到佢好似用到一个 noun 咁嘅咧 ？invite 咧，我哋咧做 verb 嘅时候咧，正常都系个 verb 啦。To invite somebody， 邀请人哋做一啲事，或者邀请人哋一个 party。invite somebody to the party。如果我哋做 noun 咧，有时咧系都可以嘅。咁通常咧係一個非常之口語、好唔正式嘅，咁我哋咧個重音就會放咗喺前，變咗 invite。譬如話，多謝你嘅邀請，你可以 cheers for the invite， thanks for the invite。咁咧聽落去咧就會比咧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invitation 就會比較係口語非正式 friendly 少少。OK invite。仲有啲咩字咧？有時係本身係動詞，但係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就會將佢用作為一個名詞咧。社交媒體上面咧就最常見嘅，譬如 like， you like something， you like a post， 即係表示喜歡某個 post 啦，或者比較手指公咁樣。like， 如果你 like 完個 post， 人哋可能會多謝翻你嘅時候咧，佢可能會話 thanks for the like， or cheers for the like。咁呢個 like 喺呢度咧就作為一個名词咁样啦 ，the like， cheers for the like。另外仲有咩字咧？类似嘅我哋都可以话 follow， 亦都系嘅。To follow somebody， 所谓叫追踪某人啦。咁正常我哋当然系一个 verb 啦。Please follow me on 某个社交媒体啦。咁如果你想感谢人哋，喂，多谢你 follow 我，咁你可以话咧 ，thanks for the follow，cheers for the follow。咁呢个咧就会变咗做一个名词啦。 当然语言这件事约定俗成，大家留意多些人家怎么用。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佢系儿歌天后， 好似一只黑色象， 又系天涯歌女， 天涯呀海角去找真知音。 转眼间，我哋已经识咗40年啦。手下留情，马年马到功成。第一位嘉宾，请嚟。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虫虫陈松伶。 从零开始，我愿意。原来花开有定时。 那个时候你都是十几岁啦，咁你又只是学生。对于演艺圈啊，做歌手啊，做演员啊，你在哪里识呢啲嘅技能呢？ 野生本能，真系野生。 譬如叫你入去录音室录音，咁你 系啊，真系野生本能嚟噶。因为好彩，我都好有呢个咩，就系上天赐噶咯。因为细个时候亦都系 church choir 啊，亦都系观塘儿童合唱团啊，咁可能就会有啲嘅技巧，有啲嘅底。即系你，我都系唱 soprano 嘅，我又可以唱 alto 嘅，咁啊，依个可能有个底咁样俾我自己系可以掌握到。咁但系其实真系演艺界系另外一个 language 嚟嘅，就算唱腔都系另外一个唱腔嚟嘅。即系你依个点样去将自己调？即係調頻咧，你點樣去將自己喺學校呢個學生嘅形象，跟住之後咧再變翻係一個演藝人嘅形象，又冇人教你 嘅 喎， 冇人教嘅， 冇人教噶。咁你去 做訪問咁舉個例做宣傳，咁你 冇人教， 你驚唔驚噶？ 驚噶，所以咪社恐咯，即係完全社恐，仲係一個係好小朋友去面對所有 的。好合理嘅，譬如舉個例，由我女都13歲啦，而家如果有一日即係過2年出嚟做，舉例啊，出嚟做 artist， 咁我都會覺得匪夷所思噶嘛。即係佢15歲，佢平時喺屋企都仲係同我講緊 BB 話，佢點可以對住一個媒體啊？ 嗱，你會唔會覺得而 去台慶啊？ 係啊，而家嘅話咧，可能有好多嘅我哋嘅自媒體啊、新媒體啊咁樣，佢可能就已經係 learn 咗好多嘅語言系統啊。即係 learn 咗好多係而家嘅社會 大約係點嘅， 大約係點嘅。咁但係嗰陣時我哋係封閉式嘛，我哋紙媒嚟噶嘛，我哋除咗電台就係電視台， 冇錯， 就冇其他嘅任何嘅一個接觸。你話經常去聽其他人，除咗喺學校，你就喺公司啦。咁冇其他嘅多啲嘅聲音，你係可以參考到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嘅小朋友反而參考嘅機會係多好多。 係啦， 參考機會。 所以你嗰陣時其實都辛唔辛苦㗎？你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辛苦㗎，我好多衝擊㗎。 哦， 嗰啲衝擊係我自己係真係諗唔到嘅，因為突然之間好似一個浪咁過嚟，但係嗰個係好浪嚟㗎。 係，譬如你。就有 譬如宵禁咁样，大家又好熟悉咁样，系一个好浪嚟嘅。咁但系你接唔住啊？ 你点啊？ 知嘅， 就系你系会即系好似头先你讲，你内耗啃咗佢， 系啊？ 定系点样咧？ 你又唔识得点样话？诶，我而家应该多啲去 disco 喎。喂，但系我得个15岁啫，我去咩 disco？ 我都唔俾你入。 系啊，都唔俾我入。因为宵禁嗰阵时 ，disco 系盛。 系啊 ，SOS for Love 啊，嗰首歌系跳舞歌嚟噶嘛。 因为我所有啲嘅歌啊，即系年长啲嗰啲都话：，哇，我成日喺 disco 听到你歌，但系嗰阵时我入唔到 disco， 我都 河东。 系啊，我 而 冇错。 即系我成日听到呢啲名字，但我系入唔到去嗰个人。 哦、 反而我歌系喺嗰度播。 系，哇几得意！但系你即系冇乜机会入过去噶嘛？ 冇啊，直情冇入过零。 我都冇入过去，我就再细少少啦。咁、 啊、 我听到譬如萧敬啊嗰阵时嗰啲跳舞歌，譬如200度，咁我就知道好多人喺港岛出入啫。咁但系我唔够称入去噶。 系啊，我哋唔系嗰个年纪啊嘛，所以我哋系零入去， 哦、 我哋零享受到嗰个嘅。嗰、那個嘅， 所以你連接觸嗰啲所謂大哥哥嘅機會都冇，即係譬如我有陣時聽到舉個例，譬如聽到阿蔡一傑、蔡一智，咁佢哋細個可能喺嗰度已經有機會見到妹姐，見到羅文，咁你有機會同嗰堆嘅前輩接觸，但你因為咁細個，你連同佢哋所謂 social 嘅機會都冇喎， 都冇噶，你唔知噶，我就係一個小朋友咯，佢哋就係一個大哥哥、大姐姐咯，咁啊，你有咩話可以插到入去咧？冇呢啲嘅说话，咁所以你咪变咗系断层嘅。其实、 嗯、 我嘅歌又好似达到嗰个程度，但系我嘅年龄唔达嗰个程度。 我也不是大无畏，我也不是不怕死，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如何险要悬崖绝岭，为你亦当是平地。爱你不用合情理，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伤悲。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连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为你当兵器，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像是不倒翁，明明已是扑空，再尽全力补足。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仍全情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 翻到學校又點咧？嗱，因為你頭先講啦，即係簽唱片公司嗰陣咧，咁啊留生就好啦。你淨係暑假先去嘅，咁但係你翻返學校，你就係一個學生嚟噶嘛。但係你又係一個已經出咗唱片，甚至乎已經喺幕前見到你嘅。咁喺學校， 喺學校好大安全感。 哦， 係啊，好大安全感，同埋嗰個就係你自己熟悉環境，本來就你應該係享受嘅一個年紀嘅一個成長。咁嗰個係。 我可以享受到同學俾我嘅保護。 哎呀，咁好啊！佢哋， 哎呀，我全班同學係我經理人嚟嘅。 哎呀， 可以咧，你知唔知我哋matric 嘅時候咧 ，form six、form seven 可能就係已經 floating class 啊。我哋咪要 流動班， 流動班嘅，我哋咪要借班房嘅咁樣。咁啊，嗰陣時就已經係噶啦。佢哋每轉一堂，咁啊都會咧喺門口嗰度咧，課堂門口咧就會幫我頂住啲小朋友上嚟咧。你哋 出啦，出啦， 翻去啦，係啊，係啊。 即係已經有 fans 係會喺門口等你，或者係知道你讀邊間學校咁樣樣。 唔係，係低年班， 係 低年班同校。 從嚟喺嗰度啊，即係咁樣樣。 係啊，外來生梗係嚟唔到啦，外人都嚟唔到。 中六嗰陣，你已經天涯歌女未啊？ 天涯歌女啦，出咗啱啱出咗天涯歌女。 喂，如果我讀嗰間學校，我都會想揾你簽名同埋影相啦。你諗下嗱，其實好合理，因為明星嚟噶嘛。但係你嗰班嘅戰友就保護你啦。 哎呀，我哋同班同学真系到而家，我哋都成日都一齐，成日都 哎呀，好 sweet！ 呢个可以拍戏喎，呢个场面 好 sweet 噶。 所以你反而翻学校系得到保护， 冇错。翻学校得到保护，同埋得到一个同一个语言嘅一啲嘅说话。但系咧，我翻学校嘅时间咧，亦确实短嘅，因为我哋 TVB 咧系0630噶嘛，嗰啲嘅通告 学校又俾嘅。 因为我会翻学校啊，不过黑眼瞓 系哇， 系啊， 即系对于一个十零岁，即系中五六嘅学生妹，你系要跑两场，即系 两场，一个咧系学校嘅系统，一个咧系社会嘅系统， 系 所有嘅语言都唔一样噶。 TVB 嘅系统都唔易搞噶嘛，即系你拍剧啊，成堆大人啊，一间再慢慢讲你点样开始适应呢个拍剧嘅世界啊。咁但系喺呢种嘅适应，譬如又要做一个演艺人，又要做一个学生嘅过程当中，你有冇挣扎嘅？即系哇，我究竟做紧乜咧？即系有冇呢一种嘅矛盾喺度噶？ 有，好想咧系有一啲自己可以掌握到嘅事。譬如是在社会这个啦，因为我两条船好像呢就是平衡这样去啦，一个呢我仍然都是一个学生身份啦，另外一个呢我已经是一个演艺人了，但对于演艺人究竟我应该称不称职的，可能我真的不称职的，就是我只是勉勉强强这样就做了，不过就有大家好中意嘅天涯歌女啊， 譬 如玩玩赵教授啊，咁但系嗰个我觉得我自己都唔系好称职，都自己做唔到好啱嗰个本分嘅事，不过系年纪可能适合嘅啫，可能嘅样貌适合嘅啫， 系 不过我嘅能力系唔适合嘅，我觉得我嘅能力系唔对称嘅，即系呢个系我过后检讨，但系咧亦都系好有意思嘅系话，我喺学校可能系一啲好鼓励性嘅语言。即係尤其是語言或者精神情緒價值，即係學校嘅話咧，可能會同你講一啲，你真係好啦，你呢個讀書呢個成績就好好啦，你只要讀書就成績好好啦。咁同埋我哋每一日咧，唱校歌，有啲嘅詩歌，有啲嘅即係好積極向上嘅一啲嘅，但係去到 TVB 嘅時候，即係唔好話講 TVB， 我講緊社會啦。個社會嘅時候，即係希望，你唔好咁好。又或者即係。咦？點解你仲咁堅持即係翻工啊？你本來都已經好辛苦噶啦，快啲冧啦你咁啊！即係會有啲嘅説話嘅， 係 同埋如果你行錯咗，咁就好多粗口噶咯喎。 係 呢啲好彩你 Benny 導演你唔係粗口成 狂，少啲啦，少啲，少啲啦。 希望你唔係啦， 少啲啦，電台一定唔會。 係啊，即係你都知啦，導演啊，或者 cameraman 啊，或者係其他嘅工作人員，可能係另一套語言同你講。 冇错嘅，冇错嘅， 系啊， 你生活都系咁嘅。 你搞乜错啊？咁啊，咁样啦，叫你行直线，行直线，行直线，点解你行歪咗？咁跟住又 啲灯唔啱啊，机位唔啱啊， 又一轮闹嘅咯。跟住你有好多嘅，又好多打击啦。 哦， 咁嗰啲嘅打击又真就系听起嚟真系好鬼硬耳啊。 嗯， 啱唔啱啊？即系我觉得。是一个你是一个中学生的话，即是听这些社会的说话，你真的觉得当然是硬耳的啦，是不应该是那个年纪可接受的啦，就是这样的成长，即是你是很 conflict 啊，好多的啊，好多的声音啊在你的脑那里啊。 是啦，即是天涯歌呢，我记得当时就应该是八九年那些日子啦，大约是。那我呢听到周旋这个名字呢，就在我妈的口中的。大家都明白，即是周旋前辈是 系嗰个妈妈嘅再上一个世纪嘅年代嘅一位即歌手啦，一个好出名嘅人物啦。好啦，当你即系萧生叔头先接啦，你就喺医院嘅就养紧伤嘅时候，佢哋邀请你去做周旋。第一，你嗰时知唔知周旋系边个嚟嘅？ 唔知道，我又唔知道周旋系边个，又唔知道林黛系边个，我真系觉得呢个情有可原嘅。咁啊， 应该唔知啦，系啊，我哋都唔知噶， 系啊，唔知噶嘛。咁啊，而家你再问一个零零后嘅。你知唔知道周旋是邊個？林黛， 我啲女都唔知啦，係啊， 肯定唔知啦，你一定要查噶啦嘛。 咁你點樣去查咧？你點樣？ 我哋嗰陣時查就比較辛苦啲嘅，真係要去圖書館。而家查你就有 Google 啫，而家查你就有互聯網啫。但我哋嗰陣時查真係，我就真係去查書啦，就去圖書館查書。咁就周旋係邊個？哦，佢嘅故事一生就喺書本入面啦。所以我哋有周旋嗰本書， 你即係睇曬佢。 係啊，我就參考咗。以前真係睇書而做參考，而家就係互聯網做參考。 係啦，因為一個咁細嘅小朋友要去孭一套咁重嘅戲啦，仲要唔係嗰個年代添，即係周旋係三四十年代嘅人啦。好啦，對你嚟講，你點樣去除咗話睇書之外，你點樣去準備去演呢個角色？或者譬如蕭生叔，佢俾啲乜嘢感浪你？點樣去演呢個角色呢？ 我喺長輩身上，其實我得到嘅並唔係話，當然啦，喺長輩身上，我可以得到佢哋俾我好多技巧性嘅，即系譬如喺现场上高一啲技巧性嘅嘢，但我更加多嘅系佢俾我精神性嘅嘢。 哦， 你睇萧生叔其实同我讲咗一句说话咧，系即系对我一生都好受用嘅，即系你会喺路上会遇到好多人，你自己点样去选择呢个系你自己拣噶啦。 嗯， 即系我哋长辈只能够同你讲咗咩，即系俾你呢个咁嘅提示。所以我更加多嘅其實係喺蕭生叔俾我一啲嘅人生提示，多過話喺工作上高。咁工作上高就係你拍得唔好就唔好，即係一就係一，二就二。咁但係人生嗰樣嘢係比較 weak 啲嘅，即係比較係你需要係浸一浸佢。即係我覺得我會需要呢啲多。 咁啊係，咁十幾歲。咁你又入去一个大世界，入面好似头先你所讲 ，camera 又好，灯光、化妆嗰啲都系带你好多，同埋入咗行好耐嘅人。好啦，咁而家有个小妹妹，突然之间咧，佢就受力捧啦，要做周旋啦。咁啲目光就自然去晒你嗰度噶啦。咁譬如你就念错一句台词又好，或者行错一个位都好，即刻你都会。feel 到 有好多嘅责备声音啊，咁样咁唔系我哋唔系力捧嘅，因为都唔知道天涯歌女出嚟会系咩嘅效果。 咁、结果又好好嘅。 结果系好好，呢、這个系超乎预料之中。 即系唔知道会咁大 impact 嘅。 唔知道，因为嗰阵时系 TVB 系冇歌舞剧。 是 全部都是正劇啊，即是上海滩啊，射雕啊，最多有个 情啊， 最多有个 阿华哥射雕， 最多是有个主题曲，但是戏入面你是不会加埋歌啊舞啊咁样，所以我哋算是第一出个歌舞劇啦。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 言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好，九点半钟之前啊，有呢一首啊，林永亮同埋李国祥嘅《总有你鼓励》啊，下个星期继续会有陈松伶嘅访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去年俗称派糖的支援措施总额大约78亿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在去年基础上倍增至150多亿元，同时在长者医疗券上增拨10亿元，供长者进行检查和慢病管理。另外，今次預算案增加了供養父母和子女的免稅額，基本上所有打工仔都受惠。估算政府本年度的稅收將會減少大約50億元，措施之後會長期維持，市民日後的稅務負擔都會有所減輕。陈茂波指出，本港经济在过去几年一直打拼，展望未来都是稳中向好，但外围环境复杂，需要保持审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支援基层市民。他说，本港财政由赤字走向盈余是第一步，未来仍然要投资北都，继续发债，经综合考虑之后，认为目前的做法比较稳健和审慎。財政預算案提出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香港可以在多個重點領域發揮作用，其中人工智能等基礎科研實力雄厚，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政府會成立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撥款1亿元引入領先技術，而為了推動全民 AI 培訓，當局會撥款5000万元，並將僱員再培訓局升格為技能提升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香港可協助內地航天產業和全球市場對接，已經要求港交所檢視規定，便利和吸引更多航天企業來港上市。 政府早前提出收购大埔宏福苑七座大厦业权方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已经为有关安排预留40亿元。另外，政府将向市建局拨款3亿元，推出加强版、招标妥等措施，以减低楼宇维修工程的围标风险。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向市建局的3亿拨款中，其中2亿会投入用以资助业主，剩低的1亿元会给市建局成立大约90至100人的独立新公司或者团队，聘请专业人士，例如测量师、律师等，将来为参与招标妥的业主进行评标等工作。这1亿元会作为起始资金，长远有关公司要自负盈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稍后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潮湿。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你哋打咗流感针未呀？仲未打就快啲行动啦！医生同姑娘话，年纪大咗中咗流感可以好严重。政府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打流感针，打流感针可以保护自己同埋屋企人。唔好再等啦，一年打一次，宜早不宜迟。 穿梭古今，细阅不同朝代同饮食相关的典籍， 以现代饮食、生活、社会概念、 细味人生与文学。 逢星期六晚8:30至9: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越食越滋味。 今集主持李秋婷同萧恩浩拣嚟同竹有关的文学作品，清代的《清败类钞》同明代的《本草纲目》，仲有现代文学作品由文学大师梁实秋所写的《瓦舍谈吃》。 同你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运输策略蓝图提到要研究扩大过海交通容量，不同方案一些可行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 我们现在已经很密锣紧鼓，积极在内部开展一个初步的研究。我想我们整体要朝着一个技术可行，做到分流的效益。另外就是说个财政上是否是可以达到成本效益，同埋要配合未来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的比重。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9:36，晚上继续是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26的手下留情。咁啊，头先就讲咗一轮嗰啲即系电话啦， 系 我哋都要去翻逢星期三嘅一个主题嘅 恋爱星期三， 冇错。 系啦，咁啊，啱啱一开始都提过啊。咁啊，因为咧喺2012年2月25日啊，发生咗一件大事， 就系 刘伟恒先生啊， 要请假。 系啦，如果根据啊呢个维尼百科咧，就即系讲埋佢太太嘅名咧，就喺九龙城浸信会结婚嘅，啊，直情有埋佢两个女嘅出世时间啊。 其实本来冇人咁样睇嘅，你咁样讲完之后，啲人真系冲去睇。 我哋呼吁大家可以睇个维尼百科噶。我哋嗰阵时仲加咗话佢同 Joey Tan 系咪同 Joey Tan 同太极。 哦，系系， 唔系中意听同 Patrick 系啦，诶，击手嘛，喺十大中文金曲入边，系啊，系啊，大家可以系啦，亦都可以喺阿队长嗰个诶社交平台恭喜佢结婚周年快乐。 主要我哋都喺呢度啦，即系恭喜晒结婚周年纪念快乐， 系啦。所以我哋今日嘅题目啊，就系啊，男人啊，有冇试过忘记呢个结婚周年纪念，而要喺上星期三播紧食神 Michael 嘅时候，哎呀， 突然 间，我要请请 教下先啦。 嗱，小弟先啦，即系正所谓啊，德国人通常都出事嘅。咁啊，同我女朋友拍拖咧，第一年嗰、那个周年纪念已经出事啦。 系咩事咧？ 系啦，就系、是、已经搞错咗个日子啊！ 搞错咗个日子， 点样搞错咗个日子咧？即系譬如我表白嗰日咧， 你表白嗰日， 理论上应该系十九号。你当十九号嘅夜晚十一点钟到啦，咁啊横跨到二十号嘅凌晨咁样嘅，嗰、那个表白个 咩咁长？ 系 咩啊？十一点去到十二点， 总之搞咗啲嘢啦。 点搞啊？ 总之搞咗啲大龙凤啦，咁样好高兴啦，终于 台灯声啦， 犀利喎你， 赢得美人归啦。但系咧，我就误会咗，原来咧一直系喺十八号啊，我以为十八号嘅夜晚， 即阿嫂系计诶农历嘅，计子时已经过十一点， 十一点啊嘛，系啦。 总之佢就唔系，我就认为系十八号嘅夜晚，十九号。 即系你又搞错十八号凌晨同十九号凌晨嘅 friend 系啦。跟住我喺第一年嘅十八号咧，就同佢即系庆祝啦，就送咗啲礼物俾佢，就话吓咩啊？我就系听日，咁跟住咧我就发现咩啊？点会系听日啊？总之拗嚟拗去，拗咗一餐大龙凤就证实咗，总之系我错啦。 但系而家咧，容易 check 咗好多嘅，即系比起我哋细个，你睇翻手机啲相咯，即系你呢啲大时大节结婚，你一定社交平台会弹相出嚟啊，或者电话个 photo album 你都会弹翻啲相出嚟噶嘛。咁你其实睇翻一定会记得噶， 但系一个重点系佢冇心肝啊， 唔系冇心肝， 系、 這個、真系，总之我记错咗日子已经出错晒噶啦。咁呢个系第一年啦，咁第三年咧我都唔搞。 你咪后可唔可以讲翻俾我听过一个钟你搞咗啲咩？ 可以，其实都出得街嘅，费事因为太详尽啦， 太详。 唔系我想学嘢啊，点样可以搞个表白？ 表白去 搞一个钟咧， 一粒钟咧， 好想知。 下次我一日再分享啦。咁但系咧，就喺第二三年嘅时候，我都冇乜点搞嘢啦，因为都费事做多错多啊。 系 咁啊，但系去到第四年嘅时候，就发现啊，唔得，都系要搞啲识水嘅，冇理由 咁都系嘅， 系啦，冇理由成日就咁即系普通通通食餐饭送个礼物就算啦。今次咧，我就搞咗一个，因为嗰排啊，即系第四年嘅时候咧，嗰排。突然之間喺啲電視度咧重播翻謝霆鋒同張新月嗰個咧搭出愛火花，咁咧佢哋就喺愉景灣度唔知又係搞咗一場大龍鳳嘅，咁我喂掂啦，咁我就照版轉啦。 搭出愛火花， 但係阿德國嫂係對呢套嘢有興趣嘅。 哦，冇噶，純粹我自己夜晚深夜嘅時候重複睇嘅時候見到，喂喺愉景灣有搞作。 佢當晚睇到咩咪睇咩咯？佢突然間睇， 係啊， 唔知佢睇起咩 先。如果睇咗食神就會上呢個太白星號度食飯。 佢突然间睇 Titanic， 佢要坐船噶啦，游轮噶啦。 跟住我就去愉景湾搞啲花神嘢啦，因为我就即刻上网 search 嗰啲愉景湾啊，有啲咩识水嘢咧。跟住佢原来咧喺佢个白沙湾个沙滩咧，原来搞咗一啲类似灯光闪闪嘅嘢。 哦，即系当年有咁嘅活动， 当年有咁嘅活动咧，系啲灯光展咁样啦。咁、 okay. 又喂掂啦，咁啊可能夜晚嘅时候去到，哇着晒灯咁同佢又即系影下相啊，可能 都浪漫啦、啊，呢、這个 OK 啊。 都浪漫啊OK 啊，咁跟住咧就去到啦，咁如是者又即係睇晒啲船期啦，即係預早晒 plan 好晒，係啦，點樣入愉景灣入到去。我諗住因為燈光嘛，燈光一定係夜晚先最靚啦。 咁㗎啦。 咁搞好晒時間，睇完燈光送埋禮物就去食嘢，就七點幾入到去。發現 你睇錯年份啊？ 冇入到去發現個燈光呢，原來唔係嗰啲發電嗰啲燈光，即係夜晚佢係唔會著嘅。佢系反而咧，系朝头早咧， 反光 啊、要嗰啲太阳反光闪灵灵咧，先做到嗰个效果啊！ 哇！ 咁入到去已经系乌灯黑火，冇人喺度噶啦。 国产007嗰、那个文 太 阳 能 电 筒啦，冇错。咁入到去发现啊，冻咗喺度啦，已经冇晒人啦，得我同我女朋友就吹住个海风啦，睇住嗰啲唔发光嗰啲灯光咧，就稍微就叫做送咗礼物俾佢啦。 日期系 11月19号， 哇，冻噶 咯， 都冻噶，都冻噶，就。咁有少把鬼嘅，咁即刻當堂就話：，哎，唔緊要， 我 book 咗餐厅，冇事，即刻去餐厅啦。第二个出事位又嚟啦 ，Discovery Bay Bay 同另外一个喺荃湾嘅 Discovery Park， 我调乱咗， 差好远，兄弟。 但我都系以为系愉景啊嘛。原来愉景湾同愉景都成啊， 愉景新城啊嘛， 系啊，争好远噶。原来我以为嗰间餐厅咧，我 book 嗰间餐厅咧，喺 Discovery Bay， 原来喺 Park。 唔系个故事就系讲咩咧？你英文唔好就唔好睇英文名啦，你咪睇中文名啊，大哥。 冇啦，所以嗰次就搞 点收科啊？ 冇啊，唔系 咁嗰度都有餐厅嘅， 嗰度都有餐厅嘅，咁即时 我知咁，但阿嫂个重点唔系食饭嘛，个重点系德国嫂嗰下嘅反应。 当时未知嘅，我自己知啫。 我、哦、你心虚 到嘅，点解搵极都搵唔到餐厅？我扮晒嘢啊，唔紧要，转咗就系噶啦，转咗就系、是。咁、啊、再慢慢就攞部手机出嚟再睇下，哎呀 ，Discovery Park 喎。咁已經係即刻扮曬嘢，就話：，誒、哎，等我 喺呢間，喺呢間， 喺呢間，喺呢間㗎啦。但你等一陣，我出去 check check 嗰個係咪 booking 先？我好似 book 咗七點半，而家七點未到，未到，未到。我打打電話嚇，咁、啊、先打咗去嗰間荃灣嗰度咧，就同佢講聲：，喂，唔好意思啊，因為我本身係 book 埋咗嗰啲蛋糕啊，定唔知手寫嗰啲咩，即係手寫喺個 pancake 上邊有個 happy, 即甜品，跟住又再 happy birthday 咁、啊、樣啦。咁我已經同佢講：，喂，我嚟唔到啦，我 hold 住啦， 我去咗 park 噶，即系唔使 hold 噶啦，我嚟唔到噶啦，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咁样吸咗线啊，咁样继续去快快脆脆咁样去，即系愉景湾嗰度， 系啊， 搞翻个餐厅翻嚟先啦。咁搞餐厅嘅时候咧，阿荃湾嗰边咧系咁打电话嚟，哎呀，先生你其实留咗好多噶，你俾咗钱噶啦，你真系唔要啊，仲系咁打嚟啦。咁、 哦、 女朋友系啦，女朋友就做咩成日有电话打嚟嘅啫？点点点嘅时候我就一。 和盘托出 系冇和盘托出，我就系讲大话啦，我就话唔知啊，奇怪电话啦，有啲可能 奇怪电话。 哎、 你两其实你两个真系好亲 一 对，真系好难揾到一个可以容忍到你咁样、 啊。容忍咗而家几耐？大大话话十年啊！ 哇！ 所以咧之后都谂住唔搞咁多嘢。即系慢慢咧， 直情唔好搞啦。 直情唔系你中意咩？你中意食咩？你中意啲咩礼物？我到时俾你得啦。我哋唔好搞咁多嘢啦。 不知你难过寂寞，听到你说毫不快乐，令我想我这一生往后如落，亦难快乐。如若我还尊重爱情。无谓问那次飞关到畅泳，其实你找不到任何的高兴，也许跟我吃喝尽睡，每一生都使你有阴影，但求要逃命，仿佛以往接吻过程，无异于吻过路人，所以细说无声。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我从未爱到要生生死死那么多，最悲壮结果，原来似已掌心扑火。未算得到，偏得到你是那位错。难道你我以相恋失恋去切磋，会令情侣受苦已是爱？但我答应我永不要重复犯错。到沙滩多一次看星星，亦难以偿命。当初与你有过爱情，同样一吻有任何反应，已结成冰。如若我还尊重爱情，我会放弃了呼吸半暂停。唯望你吻别时做回些反应，没有感情不怨命。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生生死死那么多，结束感情最悲壮结果，原来似已掌心扑火。未算得到，偏得到你是那位错。难道你我以相恋失恋去切磋，会令情侣？ 应我永不要重复犯错。回味过去每一晚，暂且得于嘴边掠过，你的内心竟在被我。 有古巨基嘅重複犯錯啊！ 呢個真係都其實幾容易出錯嘅，即係啱啱咪後 去錯地方， 咪後講話龍禁威入邊啊，曾志偉話嚇。花园道啊，我去咗花园街 喎。 唔系啊，我哋有个同事，以前都约过佢去太古，即系金钟个太古，即系 PP 商场，去咗太古城啊嘛。 系咩？ 系啊，你兄弟啊，龙哥啊， 系咩？ 转个弯道，转个弯道。 咁啊啱啦，你讲起佢咧，我讲另一个故事俾你听啊，关于佢。 以前二台同事啊，尹子龙啊， 嗱，你都我嘅故事啦。 啊，俾翻个音乐， 俾翻，系 sorry。 俾唔俾我啊？好啦，你嚟到我嘅故事啦。呢个故事咧就系发生喺我求婚嘅时间。原来你两个好似都唔系好知呢件事。 唔知啊。 咁啊，话说咧，当年咧我求婚啦，咁我求婚嘅时候其实都几犀利嘅，因为咧我预先预早咗一个差唔多几个月时间筹备咗呢个嘅求婚。 系。 咁我亦都相约咗好多嘅朋友啦，咁亦都好多唔同嘅朋友，真系当日嚟你嘅人系有三十几人。咁安排咗乜嘢呢？咁事前呢我安排咗呢一个巴士。 哦。 呢个叫水晶巴士。 哦。 係一个充满住水晶嘅巴士。咁我就編輯咗一个嘅故事嘅。其实我係同佢庆祝生日，喺佢生日嘅正日嗰陣时。 係。 好啦。咁啊。 哦、即係你諗住扮庆祝生日，其实 求婚。然后 求婚。然后再可以慳埋之后嗰几十年嘅庆祝。 哦，唔系， 因为生日同 anniversary 一齐搞啊，搞少咗咯。 其实我冇噶，我系好有客嘅，我唔谂呢啲嘅，缩数啊，我唔谂嘅。即系最紧要佢开心吓。咁、但系咧，我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咁我就其实咧，我就要约佢出嚟，因为你要明白，当其时我哋唔系一齐住啦，咁我哋就要求婚。咁我就要同佢讲，喂，其实有个 event 咧，就喺某某酒店嗰度搞，咁我哋不如就相约喺嗰度等啦。咁跟住咧，我就。預早成三粒鐘咧，就約咗有幾個朋友幫我一齊佈置嗰架嘅巴士。咁然之後嗰個巴士咧一路佈置啦，又話整好曬好靚咁樣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嗰個巴士其實咧就喺嗰個酒店隔離上車啫。咁我就中意好啦，大家準備好啦，作戰要開始咁樣啦。咁然之後我就咧即刻落車，然之後就扮同佢拍 vlog 一齊去影成個過程。咁佢一嚟到见到我咧，佢已经系笑笑口咁，好似即系知道啲嘢啊咁样啦。咁跟住我就心谂，咁啊继续要行事啦，继续行啦。因为我就同佢一路向住嗰个酒店方向行。 啊，但系我想问你，当阵时已经系咪着到西装骨骨？ 唔系，系即系恤衫啦，即系叫斯文少少。 但系不嬲都有拍开 flo， 即系 不嬲都拍开片啊嘛。即系我哋不嬲有拍开片，咁所以 特殊嘅。 总之成件事你唔会觉得压突咗啦，即系唔会我突然间。无理啦，加攞个镜头，因为我哋不嬲都有拍 vlog 嘅嘢咁样啦。咁然之后我就我想记录一下你生日嘅嘢咁样。咁然之后我哋一路行一路行，行到去门口嘅时候咧，佢就话真系呢度，真系上去。因为我讲埋俾佢听嗰个 event 喺边层边个位置，嗰、那个 event 做乜嘢。嗱，我事前仲要做咗份假嘅 invitation。 哎呀， 然之后去俾佢， 好嘢好嘢。 咁然之后咧，我以为自己好成功啦。跟住咧去到嗰个门口嘅时候，佢就话你真系上去。我话咁唔系去边啊？佢话唔系嘅，唔喺度嘅。咁佢就开始讲话，你唔系呢个嘅，我知道。咁跟住我就话，咁点解你会知咧？因为其实我打咗电话去，佢话佢已经打咗去呢个酒店问下冇呢个 event 咯。 哇！ 咁但系 佢做到咁准， 阿嫂系 佢觉嗱讲埋后面你就会知啦。咁跟住佢就知道唔系呢一日喺呢一度发生呢件事，因为我仲要事前要编辑。你谂下，如果喺生日正日去个 event 系唔合理嘅事嚟嘅。 啊， 有时如果你真系唔系为做嘢而做嘢，我突然间话冇，我需要参观咁，你唔会走去参观噶嘛？ 系。 咁因为嗰件事系突然间，我就突然间追加嘅剧情咁，然之后好啦，去到嗰度啦。anyway， 佢就拆咗啦。佢就话其实我打咗电话去 check， 其实我知道唔系。咁我哋去边？咁好啦，我带你去目的地啦。你睇下前面系架巴士啊，咁样。跟住去到，哇，好开心，因为架巴士真系好靓啦，件事啊。咁然之后一上到车，咁好惊喜啦，所有朋友都喺晒度，同佢庆祝生日啊 ，click click 啦，乜乜乜乜玩。咁然之后咧，架车一路咧车到去观塘海滨。 呢个时候我又安排咗另一班 friend 系 喺嗰度 stand by。 哦， 咁然之后咧，呢、这个人就系龙哥啦。 系， 咁我就已经将嗰个巴士咧拍到去嗰个位，总之你一落车行入直路就已经系嗰个大舞台啦。 即系你本身唔系谂住喺巴士上面求婚，即系巴士系谂住扮生日派对， 系同埋 去到海滨先至落去求婚。哦， 咁当你喺个车度食晒生日蛋糕 ，click click， 咁然之后就一齐去到嗰个目的地咧，一开门，咁然之后就行落去啦，系咪？一行嗰刹那咧，其实我就已经话，喂，我有啲嘢要去附近整一整，咁你喺度玩住先啦。咁我其实数咗出去噶啦，咁我就要喺个舞台嗰度 stand by 啦，好浪漫。准备讲嗰啲爱的宣言啦，系咪？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就谂，咦，巴士到咗咯，哇！我心好就卜卜卜卜卜咁跳啦。我有啲 friend 咧就同我讲，喂，到啦，到啦，到啦，咁样，仲未嚟嘅，过咗五分钟咯，都未嚟嘅。嗰度行落嚟都唔使三秒， 行都行到啦。 跟住咧，突然间我就听到有一个消息话俾我听，系啊，阿龙哥带佢行咗好大个圈啊，去咗第二度。咁我就话啦。唉，即系其实我最相信嘅人咧，永远都唔信唔过嘅。咁于是咧，佢真系行到嚟会场嘅时候咧，哇！喺所有嘅宾客面前啦，我就开始好感动咁讲一啲感言，然之后佢一路行到一个布满鲜花啦。 咁都系兜错路啫。 系啊，兜错路咧。anyway 啦，咁跟住佢行到嚟，哇！好感动落泪啦。咁跟住我就即系事后我就问佢惊唔惊喜啊？咁样。跟住佢就開始攞支麥開始就講啦，其實咧今日咧我都估到咧會有呢件事發生噶啦，點解咧？ 都求婚啊？ 點解咧？跟住佢話咧，嗱呢個時候奉勸啦，各位聽緊心機嘅朋友，如果你準備做呢啲大事啊、咩盛事啊、求婚啊， 千祈唔好話俾 friend 知啊， 千祈唔好用共同同一個 account。因为我同何许咧，其实系共同 account 嘅，我哋 search 嘅嘢咧系大家睇到噶，我就系唔记得咗 log out 本身 share 嗰个 email， 我应该用翻自己 email 去做呢件事，所以我所有 booking 喺个 record 入边睇得翻晒。而佢有一次真系唔好笑地咧，佢喺 click 嗰个 engine 嘅时候咧，佢就见到我打水枪巴士。其实我想打水晶巴士，咁我就系因为个枪字咧。他就觉得咩是水枪巴士呢，点解我会 search 啲咁嘅嘢呢，佢就真係 click 入去睇。 喔。 咁佢就知道晒我所有嘅计划。 喔。 所以一个好浪漫嘅事情最后就喔冇囉，就係、是、咁样就已经俾佢知道晒囉。咁但係都係幸运地嘅，最后佢都係应承我。佢係 say yes 嘅，不过就亦都多谢龙哥。佢係早过我宣布呢个喜讯，而所有人都恭喜龙哥。而大家都问，咦，你同嗰个女仔结婚係的神女朋友嚟喎。几咁尴尬呢。不过都开心事嚟嘅、啊、叫做成功求婚啦。不过真係大家唔好共用同一个 account， 尤其是做呢啲大事。唉，如果唔係你会后悔。 秒针分针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秒针分针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洞，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要不是听爹那一言 才发现我寂寞空洞。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失望的时候你让我心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终于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 即讲起呢啲结婚周年啊，或者周年纪念啊，求婚啊，呢啲哈碌嘢咧，即系我觉得有一个都几容易嘅一个触礁位系咩咧？即系我自己啊，我试过几次嘅，就系你明明记得个纪念日，哦，即系例如我好记得嘅，我同我老婆结婚日子系6月26号， 系， 但我唔记得咗今日系6月26号。 哦， 嗱，我试过有一次就唔系结婚纪念，系其中一次拍拖咁样。咁你当1月1号，1月1号太易记，2月25号咁样，系啦，即系一啲好普通嘅日子咁样。咁然后咁我已经系知道哦，今年要庆祝啦。咁我已经 search 定晒餐厅，即系有个 list， 我要食边间系啦。咁礼物都已经买好晒啦。咁但系因为大家嗰阵时都系翻紧工嘅，咁我正常翻工放工，咁然后夜晚就通个电话，跟住系。都好似好正常，哦，系啊，今日翻工，我啱啱食完饭啦，即系我差唔多放工啦，即系仲系讲紧呢啲好日常生活嘅嘢啦。咁去到翻到屋企食完饭，即系各自食完饭，系各自食完饭啦。翻到屋倾嗰段电话嘅时候，佢都冇讲任何嘢啊。 系， 跟住佢特登等到过咗12点，其实你记唔记得今日系周年纪念咧？ 哦。 跟住我话， 仲要过咗12点先同你讲啊？ 系， 好受波啊！ 哇，系。今日系2月25咁样啦，系咁点算啊？你都过咗啦，可以点算啫？ 系咯， 唔系啊，我准备晒礼物噶，我真系有噶。你而家先讲有咩用啊？俾个官你做好冇？ 系咯， 就系咁样啦。所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足之位，所以大家 留意当日日期啊， 留意日期系啦，就系咁样啦。好啦，听日再见，拜拜。